见去啊。 好孩子，去吧去吧。 日是妈妈偷心带路， 爱是了。 未婚啊，

去。 哎，让我前去。 儿子楼下等我。 好嘞。 夫人， 哪有此事啊！算了，我这 身穷，志不穷，岂能要你这肮脏的银子？真是烟花妓女，谁情假意，谁情假意。

幸好你们没你们 你说啥这事 强人强得去了吧， 也是你的时运不佳。好，待我再攒力银两回转南京去吧。 还是三姐的好啊，还是三姐的好啊，三姐的好啊。 阿三啦，这里有银两，你快快走去吧。 三姐，这里面有多少银两啊？ 大约3百余两。 哦，3百余两。 是啊，快快走去。 Thank you. 走来几几星，抬头只见一枚扔。 大爷， 你瞧瞧这个楼上坐的大美女，她是谁呀？ 她呀，就是玉堂春呐、 啊。哦，她就是玉堂春呐、啊，我的亲娘祖奶奶呀，长得可是真漂亮啊。 大爷， 啊， 你得给人见个礼啊。 我得给她见个礼儿。 见个理儿、 啊、对对对，是得给他讲个理儿，给他讲个理儿，给他讲个理儿。我说玉堂春，你老人家在上，我老心在下，我祝你老人家万寿无疆。二娃子， 大爷， 他怎么不理我呀？ 这种女人， 嗯， 就得拿银子拽， 拿银子拽。 哎，对， 拿银子。我就不信拽不下来呀！他，给我，岳长春，你借银子。是大元宝，请你跟着我跑。 李治理呀，我早已散了，并下播受之于李秀的王相阵势，用手推去窗前月，任披梅花，自知长春绿。 大爷， 你听见了吧？那个玉堂春，她长，她夸我长得漂亮，她说我呀像三国的周瑜。 大爷，她哪说您像三国的周瑜 啊？ 说您啊是蠢驴。 嗯，她说我是蠢驴， 她骂您是蠢驴。 不行，我大爷有的是银子，有的是钱，我要给玉堂春赎身，我要让他属于我一个人。找着老鸨子钱，老鸨子，我要给玉堂春赎身。怎么样，不错吧？ 可不是嘛，那沈艳玲 啊， 啊， 她可真给了一斗金子。 哎呦，是吗？ 还有300两银子。 哇，给这么多呢？ 哎呦，我告你呀、啊，那个假的书信呐、啊，我也让人写好了，你快点备车去，备车去啊！哎呦，姑娘， 哎，出来， 姑娘，快来呀！哎呦！ 呀，妈妈，我还忘了，刚才那送信的人说了，那王三郎啊，他就在关王庙那儿等着你呢。 哎呀，收拾收拾！ 哎呦，姑娘，还收拾什么呀？你那点东西呀、啊，就归了妈妈我了啊！你上任以后啊，什么没有啊？要金的有银的，要银的有银的，快点走吧，快点去吧啊！ 是妈妈， 哎， 上。 想想， 好， 正是，沈红尚可留活命， 毒药害死玉堂春。

沙桥饯别。